一，贺文。 小鸟到我家做客。一个夏天的夜晚，窗外突然下起了大雨。我正准备关上窗户，一抬头，一小团黑影从窗外扑了进来，撞上了日光灯，然后落在地板上。我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只麻雀，是一只被暴雨浇得湿淋淋的可怜的小麻雀。我轻轻地捉住这只小鸟，发现它全身湿透，小小的翅膀也全是雨水。为了飞到一个温暖地方，看样子它已经用尽了全部的力气。它的小眼睛惊慌地看着我，嘴里发出叽叽的叫声，仿佛对我捉住他很生气，又仿佛是向我请求不要伤害他。看着他那种可怜的模样，我的心里也觉得有些难过。一只小鸟在这风雨的黑夜里找不到自己的家，多么可怜呢。虽然这是一只并不美丽的小鸟，可是我的心告诉我，必须保护这只在困难中的小鸟，不能伤害它，更不能让它死去。于是我找来一块手帕，轻轻地替小鸟擦去身上的雨水，然后把它放在地板上。它向前跳了几步，又恢复了生命力。我很快地跑进厨房，弄了几颗饭粒摆在地板上，饥饿的小鸟毫不客气地吃起来，一会儿功夫便把饭粒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它吃饱了，羽毛也干了，终于又变得活泼了。它在房间里四处跳着，有时还飞一下，叽叽喳喳地叫着，我的房间里开始热闹了。但我却不知怎么办才好，是把它放了还是留下？如果现在把它放到窗外去，它在大风大雨里能去哪儿呢？最后只能死在风雨中。要是留下它，它始终不停地叫着，恐怕这一夜我就不能睡觉了。但是为了保住一条小生命，这只小鸟，我还是决定留下它。我找了一个装书的纸箱，用水果刀弄了几个透气的小孔，然后轻轻把小鸟放了进去。小鸟住进了纸箱里，可能不太习惯那里的环境，总是不停地叫。我躺在床上，听着外面的风雨声，身边小鸟的叫声，我实在睡不着。想着这只突然来我家做客的小鸟，是什么原因使它找不到了自己的家，离开了每天生活在一起的小鸟们？也许它家里的小鸟们也正在担心这只丢失的同伴。不知小鸟是什么时候不叫了，也不知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。我醒来的时候，窗外一片明亮，天已经晴了。我连忙起了床，从纸箱里捧出小鸟，打开窗户，把手伸到窗外，放开手。小鸟在我手里停了一下，打开翅膀向上飞起来。看着它欢快地叫着，轻盈地向蓝天下飞去，我的心里也充满了愉快和幸福。